天天盼，盼你的谅解和思念。谁知竟盼来了一纸离婚书，悔恨的泪模糊的双眼。不，不能这样。可是这怪谁呢？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是我自己把爱情送到了死亡的边缘。 曾记得我是那样爱过你，但是你不把爱情来珍惜，欺骗我和你自己，犯下罪行进监狱。请你想想我还怎能再爱你。想起你， 请一句，我最后称呼你一遍。 恨自己 一个犯了法的罪犯， 当初对你照料你， 再让你留在枕边。要恨犯罪的深渊， 在我心里彻底永远忘掉你。 一个无脸见自己孩子的父亲，一个不合格的丈夫，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界上？ 希望你不要悲伤和叹息，希望你回过你。离开你，我将永远离开你，离开你，请你一定要冷静，看完 眼前不顾将来，忘了法律图痛快，不求上进追求享受，三年学好三天坏，不管应该不应该，执着执守真活该，可怜我和笑我成了负罪人，没有人想起往事不应该，当初为何不明白，执着执守活该，真活该。吃喝玩乐大家心胸，投机摸狗钞票来， 白色就抽黑色烟，三年学好三天坏，不管应该不应该，执着自守真活该，可怜我可笑我成了负罪人，没有人理睬。想起往事不应该，当初为何不明白，执着执守活该，真活该。应该不应该，执着执守真活该，可怜我可笑我成了负罪人，没有人理睬。